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又到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给你完全不一样的视听体验哈。我们会每期迎来嘉宾，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嗨聊嗨唱，就在现场，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演出现场 live show。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魔法妈妈，欢迎。天哪，这是你们今天怎么了？怎么感觉因为这个这还有感冒的是不是？对，好吧，魔法妈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今天可能状态稍微有一点点疲惫，因为是过年前，可能大家都比较劳累了，是吗？ 没错没错。 嗯，好吧，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嘿，大家好，我是 Magic 妈妈的圆圆。 嗯，圆圆，欢迎。 我是闵伯俊。 啊，是的，这田老师哈，田老师的话筒得离近近点儿。 好的。 我声音有点破哎，没关系，反正我本来就破。我是Nico 露露露思汉。 大家好。Nico 露露，对，我刚才还说，我说哎 Nico 这怎么像女孩的名字。对，你怎么会叫个 Nico 呢？ 其实本来一开始吧，我想给自己起一个特别酷的英文名，后来一开始叫 Paul。 对，叫 Jerry 是吧？ Jerry 应该本来叫 Paul， 后来我特别喜欢保罗，但是 Paul 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喜欢黄贯中嘛。对，所以叫 Paul。 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这名字好多人都有，我想稍微换一个吧，然后这种半男不女其实也挺好听。 好吧 Nico 哈，好啦，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直播间的就是魔法妈妈。魔法妈妈呢，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很有这种就很受时下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大家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哟。那如果你想收看的话，还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几个大字，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下方就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点进来啦。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你也想唱，你也喜欢唱的话，想要报名来上节目，直接去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然后告诉我你也想唱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魔法妈妈，其实这个快到春节了，那今天呢除了给大家拜年之外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话题啊，就是春节都怎么过。对，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先问一下，你们三个都回家吗？回家过年吗？ 回吧，得回家。 哦，对，都回家哈。对。那过年你们就是印象当中过年热闹吗？在家乡的话。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肯定脱离不了家人， 一定 会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有美食啊，然后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 奇奇怪怪的问题。 对，然后 圆圆交女朋友了吗？ 对，或者今年挣了多少钱啊？ 哦，是吗？这好敏感啊，这个。 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年现在大部分人来都说是越过越没意思了，但是其实呢我们还是比较渴望的，因为一年呢每一年的时候，像咱们这种工作性质经常还是在外面，然后挺期待与家人再次相聚的那种感觉，然后比较体现，因为我们觉得咱们都是比较缺乏亲情观念的人，因为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 对，其实倒不是说缺乏亲情观念，只是说我们确实挺无奈的。 没错没错， 有时候你不能跟父母长时间在一起。 没错没错， 你说我们天天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忙的真是。 这一看出场费一场50，回家不好意思交代的。 哎呀，就是啊，你看，哎呀，行，这个如果要是爸妈知道你们今天直播的话，趁着有视频赶紧先看两眼啊。 对， 没错。 对，好了，今天呢其实魔法妈妈也带来了他们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这个抓紧时间先带来第一首给大家开个场好不好？ 好的。 对，第一首想唱什么歌？要给报一下歌单吗？今天的 啊，都可以。 美酒加咖啡， 要不今天道道放什么咱们就唱什么吧。 行， 好吧， 听我们道姐的，好吧， 听道 哎，那行，那我就那我按顺序放了啊。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行，那第一首呢我们先来这首怕怕你的他。 好， 哎， 耶， 收音机前听歌的话呢，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点点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甩甩手， 还可以送上小礼物。 对，哎。 Oh my god， 你的他温柔性感萌萌哒，长头发红指甲，犹如小泽玛利亚。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壁咚他，别废话，么么哒，啪啪啪。Oh my god， 你的他无比帅气又巨大，黑头发不浮夸，好比男神霍建华。如果你真的爱他，投入他的怀抱，别废话，么么哒，啪啪啪，啊啊啊，啪啪你的他。你的他一图定大户爱磨牙，心不花嘴不花，扔钱全都给你花。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壁咚他，别废话，么么哒，啪啪啪。 Oh my god， 你的他矮矮胖胖有点傻，爱大妈会持家，人见人爱人人夸。如果你真的爱他，投入他的怀抱，别废话，么么哒，哒哒哒，啊啊啊， 爱的他。 圆圆， 耶、yeah ！不会弹吉他，别总喜欢 hip hop， 耶！ 这是你的喜欢，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耶！ 你不爱看葫芦娃，你也不爱雅典娜， 耶！ 这是你的喜欢，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出来了刷牙，哎！你也从不剪指甲，这是你的喜欢，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你不听妈妈的话。 Yeah， 不到半夜不回家，约了你去偷偷。One two three go。 你的他这首歌真的是相当的欢快啊！对，我总觉得这唱完之后，露露你这还好吗？ 特别的感动， 对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因为今天露露的身体是特别不舒服，因为她感冒了。 哎，真的是特别的、这个。 Sorry， 没有没有，我觉得特别感动。你说都已经病成这样了，还来我们的直播，真的特别的敬业哈、啊。对， 我担架在外边摆着。 是吗？待会儿那个我们搀把你搀起。 对， 我们俩抬。 啊、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虽然说唱出了一种夏日的感觉，但是我就想说，这因为是一首情歌嘛，咱们说过年，然后就总是就现在你知道好多90后选择出国过年， 没错， 就带着自己爸妈， 没错， 然后呢就说为什么是要躲婚？ 哎，提到90后以后，我觉得其实咱们80后也还挺年轻的，咱们也 是吗？啊，你们是80后，我一直以为你们是90后来着。 我能沾个边吧，我这算沾个边吧。 对，我们俩，我跟露露是85后， 哦、 然后田老师是80后。 对， 哦，行，我以为田老师75后，你要说，田老师气死。 没有，我是乐队的贝斯手没来，我是乐队年龄的 老大，我们大哥。 哦，懂了懂了，好的，但是就是这个其实。 八五后，包括像田老师这个八零后也一样哈。 嗯、对， 这九零后我就特别受不了，说九零后都为了说怕被催婚，然后出去躲出去了，至于吗？九零后才多大呀？ 对呀、 啊， 不是，就现在可能年轻人他跟父母的观念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父母在咱们这个年纪都已经强烈的结婚了，不是不强烈的、 强烈的结婚了， 就是已经都结婚了，所以他认为咱们也应该结婚， 也是哈， 对，咱们还是不太想结婚，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就是、也问问大家啊，就是过年了嘛，那每到你回家，亲戚朋友一聚在一起，免不了要问这方面的问题，你们真的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每年都会被问吗？ 说实话，我们没有被问过， 真的、 啊，对，因为他 父母都很开明， 没有，其实 都放弃了， 不是，其实 是因为这个， 其实都没说实话，实话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我们找女朋友的问题 哦， 对， 也对哈、啊， 对， 就觉得没事，我儿子看了一下， 对， 不着急， 对， 不用愁， 他肯定是觉得你会能找得到的、哦，对，但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 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三位的颜值才华 就 对，还是可以的，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 对，哎，那 对， 就是对，对，那可是就是过年的时候，你们觉得回家最让你们烦恼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就是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会让你们觉得哎呀，就是会比较难应付？有这样的时候吗？ 让我多吃点儿。 是吗？ 就吃不动 哦。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其实、 哎、还真是， 是不是？就平时的时候，你看到大鱼大肉、咱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吃的还挺香的。但是一过年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吃不下去了。 那你天天都是大鱼大肉， 每天都是那样。对，然后你不光在家里吃，你周围的朋友什么的，你回去一定要跟他们聚一聚嘛，对吧？ 对。 你这样的话，就每天都是这样的。 对， 就真是、你要是天天山珍海味，一天三顿不辣的吃，我觉得也真是挺让人烦恼的。 是， 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啊，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春节到底是怎么过呢？然后就是你在哪儿过，你的家乡，你的这个年夜饭的桌上你都必备什么样的菜啊？对，包括大家有什么样的你家有什么样的习俗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当然我们主要还是以唱为主啊，今天请到的是魔法妈妈。为什么叫妈妈呢？你知道昨天这个我一个朋友说啊，魔法妈妈这几个妈妈都是谁？我说不是妈妈。对， 其实我们想要那个反差感，因为正常的一般人听到，哎，魔法妈妈是不是三个男？不是三个，五个男孩啊，什么之类的。 五个男孩啊、今天还有两位没来是吧？ 对，还有两个成员， 两个找妈妈去了。 对，可能是找妈妈去了。 有 妈妈。 所以呢，我们想要这个反差感，就像妮蔻露露为什么要起一个妮蔻的这个名字？ 我懂了。 对， 其实这个妈妈并不是妈妈啊。 没错没错。 将来他们会是成为爸爸的人。 对， 妈 baby 妈。 对，好，那么今天呢，魔法妈妈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第二首要为我们带来的，那我来， 可以， 那个来选是吧？ 你点歌， 我点歌，行， 不用送礼物就点，好吗？ 行，大家也可以点歌啊。今天我们的歌单顺序一共七首， 好， 对，那我们第二首就来《且行且珍惜》吧，好不好？ 可以， 行。 对，这是一首什么歌呢？ 这是一首情歌， 情歌是属于比较抒情的，还是也是比较欢快的呢？ 比较抒情一些， 抒情一些哈。 没错，没错。 好吧，那我们也来一个反差感啊，且行且珍惜，来自魔法妈妈。旋律让回忆蒸发，哦，萨姆达拉，哦，萨姆达拉，所有的一切消失了，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该结束了吗？ 的你现在过得好吗？是否还留着我最喜欢的短发？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很孤独，倒真的希望你能开心甚至是幸福。跟你在一起我学会了责任，但对于你的离开我并没有恨，可能因为对你的爱真的很深，直到今天的我还是很难转身。现在的我习惯每天收 收拾房间，因为期待你突然回来开门的瞬间。其实对于你的离开我已接受，因为至少你的生活开始慢慢富有。离开的那天你并没回头，留下了照片还有你的小狗。当时的情景让我真的很难忘，因为永远抹不去的那个短发姑娘。啦啦啦啦啦，带走了我亲爱的她，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让回忆蒸发。啦啦啦啦啦啦，所有的一切消失了，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该结束了吗？去了几次与你去过的地方，我一个人站在街上失去了方向。还记得总是喜欢走在你的左边的，现在的你早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又看了几次一起看过的电影，但电影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在哭泣。又听了几次你最喜欢播放的音乐，我的内心一直播放你与我曾经的情节。难忘的曾经，你与我的曾经，你与我的曾经，真的让我刻骨铭心。为什么动情过后总是特别伤心，这伤心的感觉原来因为我的真心。这对你的爱它永远存在，都把它放在我的心底一直依赖。希望你幸福，对他是真爱，现在要对我们的曾经 say goodbye。 桑达拉桑达拉，带走了我亲爱的他，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让回忆蒸发。桑达拉桑达拉，所有的一切消失了，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该结束了吗？在梦里我们曾有相遇，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可睁开双眼我却看不到你，我真的又骗了自己，只怕会更想你。桑达拉桑达拉，带走了我亲爱的他，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让回忆蒸发。桑达拉桑达拉，所有的一切消失了，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的旋律该结束了吗？ 且行且珍惜， 谢谢， 对， 谢谢 魔法妈妈啊， 谢谢。 这首歌虽然说是这个比较抒情的，但我觉得还是很轻快， 是吗？ 对，但虽然说略显伤感， 对对对， 对，这首歌好像说的是这个分手之后的无奈，对吧？ 没错，没错。不过我今天特别喜欢露露的音色，哎， 是吗？ 真的。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好多好像你感冒的时候，它那个音色会有变化。 对 对， 今天的假声特别有穿透力的感觉。 对，哎，露露，那你这病邪恶的是比较好吧？ 对，好听好听。 对，就好多时候。哎呀呀呀！我的天哪，真的是 太感人了， 这真的太感人了哈！不过今天确实身体抱恙哈，很辛苦，辛苦了，辛苦。 没关系，没关系， 为 了见我们的这个 道道弟 的主持人道道，值得了。 对，哎呦我的天哪，这我你看我都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了。 你随便随便。 对，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在上半段哈，对，所以待会儿也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另外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的那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一种就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那想先问一下哈，这个最近我们的魔法妈妈在忙些什么呢？有是参加一些演出，或者是这个又有新歌发出吗？ 没有，最近我们在创作阶段。 创作阶段， 没错，而且 我看好像有很多的也有几首新歌要问世了，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我们的每个人在忙自己的项目，哎对对对， 每个人都要忙都在忙自己的项目，你们是五个人就是合体是一种，然后分开也是一种， 没错没错没错， 变形金刚吗？ 没错没错， 对，我的天哪，这是五位 为一体，机器他们五个人就可以创造一个魔法妈妈。 没错没错没错、 哦、那你们分别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们的田老师分别也是在帮各种大牌的民谣艺人。 田老师，对，田老师来着重说一下吧。我觉得一直对你有一种神秘感的加持。 我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啊、 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 行 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圈子里大家要称他为田老师的原因。 对，为什么叫老师呢？他真的是老师。 对，真的是老师、以前呢是做过某一个这个比较大牌的这个唱片公司里面的声乐老师、之后呢也以制作人的身份为各种的艺人制作过音乐、 这么一说就听着就特别高端， 对不对？ 特别高端。 然后呢， 本来就高端。 然后呢，他近期也是在帮他的这些艺人朋友们在做一些演出啊，包括一些音乐上的制作的一些东西。 哇！ 那我们的露露呢？露露是因为是他一直是一个创作作曲人， 搞幕后的， 对，搞幕后的啊。那期间也是被 屌丝。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高大上啊。幕后一般都是比较神秘的，你知道吗？可以指挥别人。哎，你不要这么唱，你要这么唱。 对，因为他作曲也是县级 很高的， 那个 level 的艺人，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贝斯手呢，新哥今天没有来嘛，郑鑫他是在做也是类似于音乐节啊什么这样的项目，他有这样的公司。那我们的鼓手一直在做培训的项目，就说啊， 这是一真老师。 对对对对，他一直在做音乐的培训这一块。 哦，向我们今天没有来的两位致敬，来。 没错没错没错。 好吧，那圆圆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最 后该说到你了。 我最近在跟露露，我们俩要做一个公司，我们最近要在做一个类似于音乐类的一个 公司。 没错没错，我们要在结合互联网，因为现在马上就进入5G 时代，然后马上结合互联网。 我的天哪，这么高的5G 时代，说实话我只听这个名字，但是我都不了解说5G 时代到底包括什么东西。 5G 就包括有精湛的5G 嘛。 对 啊，5G 啊， 对 breaking 啊 popping 啊。 哎，我们这是可以尬舞的哟。来来来，要不要先给我们展示一下5G？ 对， 然后我跟露露现在目前也是在把这个公司前期在制作当中我们在建立团队，然后再把所有的项目在孵化的过程当中。那之后也希望呢，借此我们的公司可以上咱们的节目，然后一起。 你们的公司怎么 来我们公司？ 对， 我先上你们公司，就是我 主要 好好参观一下。 主要能给道道邀请到，就对咱们来说 简直 立省规模。 我的天哪！希望到时候公司有更多的艺人，然后咱们都可以来节目里面好好分享 一 下。 一定的。 对，听起来呢，五个人都很忙啊。然后呢，这个那你们会合体再发 当然一定。明年呢，我们要因为首先今年已经签到了很多场明年的演出啊，合同已经下来了，然后所以就是明年一个是要完成演出，二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新乐推广出去，然后包括把音乐风格和音乐定位，还有我们的艺人方向要再更新一步，变成魔法妈妈2.0，从1.0 魔法妈妈2.0， 对 plus 哦， 不是 plus 吗？ 对 plus 对，现在就是咱们的曲风还是以这个有一些电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嘻哈的元素在里面。那未来会加更多的，会反差很大吗？ 不会很大，但是会在歌词上有一些更，因为我们年纪慢慢逐渐更大的，我们的听众也是慢慢随着我们的年龄，所以我们在歌词上可能会更走心一些，或更入人心一些，因为以前的歌词还是比较年轻化。对， 是的，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听哈， 没错， 对，那大家呢，其实现在如果要是喜欢听魔法妈妈的歌，或者说喜欢魔法妈妈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各大的音乐平台去找到他们的歌曲，对吧？ 没错， 到时候可以搜一下，其实，在微博上也可以找到你们， 对， 是直接是魔法妈妈就可以了 ，麦这个妈妈，魔法妈妈。 好，哎呀，真的是这一聊，不聊不知道，一聊就觉得你们五个人都这真的是吓一跳，好忙啊！对，真的是 还好了哈。 对，那很多的朋友也在问说，那你们这么忙，还有空闲的时间吗？还有自己的时间吗？ 有啊，当然有，我们也需要跟女孩在一起啊。 啊，真的吗？然后好多妹子说啊，是吗？这已经把我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说出来了。对，刚要问你们是不是单身，哎。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哈，你就安安心心的听歌好了。 对， 会有一些线下的演出，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 没错， 对，好了，那么上半段呢，本来还想唱一首歌的，但是我们聊的比较多，所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对，咱们这个歌可能是唱不完了。 没关系啊， 太好了， 我 可以歇一会儿。 哎，那最近道道你怎么样？ 啊，我的天哪，进入了尬聊的环节，我也是非常的好。 哎，那到了你 很忙碌， 你的恋爱怎么样？ 啊，我的恋爱也很顺畅，你们的恋爱都怎么样？好着呢吗？对，我们已经是提前进入到了这个过年的模式了。 没错没错。 对，哟，我都今年都交了几个女朋友啊？什么时候带回家一个呀？ 哎，当然，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什么？哎，其实说到这个呢，我觉得这可以成为我们下一趴的话题之一。 Oh, OK， 对，就是家乡的美食，就是餐桌上年夜饭必备的几道菜。 好啊， 是的，反正我可能我觉得东北吧，因为咱们一共直播间四个人，有三个是东北人。 对，但是露露也会经常被人误以为是东北人， 是吗？ 贼俩 为什么？哎天哪，你这东北话说太溜了哈， 乌渣渣的。 对， 干啥呢？搁这？ 哎呀，东北话十级，评定完毕，鉴定完毕哈。 谢谢啊，老铁。 对。老铁那个点亮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铁锅炖自己 下一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东北话啊。 对，东北话开场啊。 开场 好。 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短暂的停留，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2.0版啊，2018年全新起航的，我是道道。今天请到的就是魔法妈妈，欢迎。 Hello。 对，今天魔法妈妈是这个五缺二啊，来了三位，对，分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圆圆，田老师。对，妮可露露，露露今天还感冒了啊，这个非常的敬业哈，带着。爆料还来了，对，你看，证明一下我没骗人。对，但是声音特别有磁性，穿透力。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过年有关系啊，在这儿呢，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狗年都能够鸡飞狗跳。 好。 对，刚才说到这个家乡的美食，就是年夜饭必备的菜都有什么？那好像每家都不一样。鸡，对， 鸡鸭鱼肉嘛，我刚想说鸡鸭鱼肉。 哦，鸡鸭鱼肉基本上都是这些，但是好像菜做法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东北菜 重口一些。 对。口味会比较重，像炖鸡，鸡一定是炖的。 因为我是朝鲜族嘛，所以我 哎，朝鲜会有冷面吗？ 不，就吃打糕， 打糕， 打糕是必有的，然后还有辣白菜什么，这些都是必有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对，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正宗的这个辣白菜，就是朝鲜族的辣白菜，是以甜为主，还是以酸咸？ 每个家的口味不一样，像我们家吧，我们就比较喜欢吃，把它放酸了以后， 哦， 特别喜欢吃那种放酸了以后的味道， 酸味儿。 对对对，但有的人是接受不了。 是吧？有的就是辣白菜，就是它那个口味都不一样。 对， 我不太喜欢酸的，我觉得 是吧？ 咸一点的。 对对对，田老师是极其排斥酸的。 田老师为什么极其排斥酸？那你最喜欢 是说极其的排斥酸，就是酸菜，我觉得我能接受 啊。那酸菜， 因为田老师也是东北人啊。 对， 哎，对，说好的用东北话开场呢。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卖这个妈妈魔法妈妈。 这是哪里的？ 辽宁， 辽宁，辽宁。 对。 辽宁的东北话是， 前两天还跟他们讨论说，这个沈阳就是用东北话你怎么说才是对的， 就我这种 到底怎么说 不是说沈阳就对了， 沈阳 不是说往下扎一下，他必须要发沈那个音，沈阳的， 我是沈阳的， 沈阳的， 沈阳的。 对，如果要是给这个东北话排级别的话，我个人觉得最极致的东北话是吉林。 是吗？我觉得是辽宁吧。辽宁多重啊？ 辽宁是重，就是它从黑吉辽三省嘛，然后黑龙江、吉林、辽宁，我觉得最重的就是辽宁。 你不觉得咱们黑龙江的就普通话比较好一点？ 对，相对来说就比较利索。 对， 但是我觉得吉林是融合了黑龙江和辽宁， 没错， 口音既比黑龙江的重，但是又没有辽宁那么垮。 没错， 但是辽宁那个垮我是学不出来的。 我是太喜欢辽宁那一块了， 是吗？ 太喜欢了， 眉上比较大的城市铁里转转的， 老喜欢了，太原啥的，马大帅，范德彪。 老铁，今天难道还不给我们送点小礼物吗？ 没有错， 刷一刷，走起来啊！ 四马路刚子， 对， 大喇啥的， 对，小翠儿，阿豪， 对，小翠儿。我觉得这个真的乡村爱情，还据说现在是第十季了。 我乡村爱情，我们都追剧，那家伙看的 是吧？现在是第十季第几集我也不知道， 没错，是来为新剧宣传的。 来吧，我们还是模仿妈妈，我们不是东北妈妈， 对，不是乡村妈妈。 嗯，是的。哎，其实偶尔走走乡村风也是不错的。 对，因为露露平时我们去外地什么的，他一打车，然后司机就特别奇怪的问露露，哎，你是东北哪儿的？其实露露根本就不是东北的， 是吧？露露，你是被他们荼毒了是吗？ 对，因为那么多年嘛，然后 他是崇拜我们的口音。 喜欢，我稀罕他们，我 是吧？但是你是天津人啊，天津的方言也是非常的棒的。 但是天津我说的不好，因为我从小来北京了嘛，所以等于是 天津话，天津味也可以， 就反正也能说点，但是说的不是特好。 导广， 我的天， 说的不是太好，确实不太地道。 对， 我还天津话没有东北话好。 嗯，你绝对是被他们影响太深了，对，直接被带到了东北那一片。 因为首先第一点是露露的性格特别东北，因为她是那种特别仗义豪爽那种的性格， 是的，典型的东北的性格。 对。 那其他两位也是东北人吗？不是吧？ 都是，全是。 我的天哪，这个组合真的可以改成东北妈妈， 这东北老妈妈。 行，那这组合火了，说哎，你们那个叫东北老妈妈那组合叫什么来着？ 对，埋贼和妈妈，模仿妈妈。 行，我们这一期绝对是段子节目，我跟你说。好，这个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待会儿也是期待着大家的回复和点亮，还有你们的小礼物哈。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是模仿妈妈的歌啊？然后也都可以发上来，两种方式，那我就不再重复了。 没错， 接下来我们的歌要真正开始唱了。 好， 你先醒醒鼻涕，等你一分钟。 我不出声，你们说你 不出声啊？ 我不出声。 我的天！ 好吧，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真的是抱恙啊，这个他那个感冒非常的严重。 对不起啊， 接下来没事， 待会儿把那纸钱给结了， 失态了啊，对不起。 接下来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歌，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吧，不要老我点，这显得我很不礼貌。 很礼貌，咱们那么亲近了都无所谓的。 那好，我的未来不是梦。 好的， 我刚想说点一首这个歌。 真的吗？哎呀，这配合。 这个由我们的田老师和我们的策龙远俩人组他。 露露，你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对，我歇会儿啊。 对，你是 歇会儿吧， 我歇会儿。 下一首歌 啊，下首歌。 我的未来不是梦， 那是啥？ 是 现实啊！ 找你，全岛的帅哥美女啊！真的，我摇起来了，哎。致敬我们的张雨生老师，送给所有有梦想的朋友。 没错， 准备好了吗？你俩，走。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hey，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试错，一层一层徘徊的十字街头， 爷爷 对梦想 say hi， 对未来 say hi， 以后不坚定的信念全部 say goodbye， 请你别再担忧，觉得你梦想 low， 你是金子就会发光，抬起你的头，你每当回到家你还要面对他，虽然梦想的人少，但想起爸和妈，难道你想要这复制的人生，难道你不想在心中的梦想再重温，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青春的希望太多， 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青春的希望太多， 感觉希望太多。 朋友会觉得可笑吗？父母会失望吗？恋人会离开我吗？每天我都在问自己，对梦想是不是坚韧，是否够努力勤奋，而且从来没停顿。我相信我自己， 我的梦最了不起， 让那梦想纵起创造 属于我心中的奇迹。 不会陷入景气，因为信念在屹立，我的未来不是梦，永远是著名气。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真的希望太多。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真的希望太多， 真的希望太多。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真的希望太多。 Yeah,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真的希望太多，真的希望太多。 我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未来不是梦， 谢谢。 哇，这首歌重新做过编曲版本的哈，真的是对 翻改编的吧？ 对，改编的，因为这个歌曲本来就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 对 对，然后我的未来不是梦是送给每一个人哈，那还是要对未来有希望的，笑着活下去。 对， 对，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也是在你们众多歌曲当中，应该是 唯一翻唱， 唯一的翻唱，对吧？还真是哈，对。 那不过当然我那个露露，我们一起翻唱过潇洒走一回 啊， 下个路口见，还有 算你狠， 算你狠，还有说的算你狠。 哇，哎，那你们是就是把这个翻唱是直接发布了是吗？ 没有，还 没 有发布， 还没有发布。 对， 哎，为什么会喜欢迷之翻唱呢？ 因为节目原因，当时因为 一个节目原因，电视节目的原因。 哦， 那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实话，我们的露露非常擅长改编，因为他改编的版本真的是不太一样， 比较省事儿嘛， 对， 也不累，也不用写。 我刚往回找不着，所以就是说，二一个我们比较喜欢这一类的音乐作品。 哎，对，那也会就是除了我们的原创之外呢，还是有很多改编的翻唱的作品。 没错。 对，当然呢，好的歌手他是不拘一格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曲风。是别人的歌曲还是自己的原创，都是可以驾驭的，对不对？ 哎呀， 对， 掌声， 掌声！哎呀，老铁，这还不给我们刷点礼物什么的？ 鲜花 啊！嗯，是。那咱们唱完了一首歌，这个让大家歇一会儿，咱们可以多聊一聊。 嗯， 对，大家也可以多互动一下。不知道这个大家看的怎么样哈？网速好不好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问我们的魔法妈妈也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 没错。 哎，好的。 哎，道道，刚才问到你的那个，你喜欢吃什么还没有说？ 我喜欢吃，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鱼。 吃鱼？ 对。但是鱼呢，我特别奇怪，就是鱼我分几种，然后因为东北人嘛，我喜欢吃的都是那种重口味红烧，对，炖的。 没错，我们也是。 对，然后呢，那个鱼，我唯一接受不了的一种是清蒸鲈鱼。 我也接受不了。 哎，真的吗？ 真的，你们俩 呢？ 我觉得鹿应该不喜欢糖醋那一块。 我压根儿我就不吃鱼。 是吗？为什么？是因为 不 吐刺儿？ 鲶鱼，鲶鱼你肯定吃。 鲶鱼吃，反正从小就一吃鱼就卡，就一吃鱼进过两次医院。 是吗？ 对，就不太，因为我吃饭，我吃饭特别快。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嚼， 不是也嚼也特别快 哦，对，反正就挺快。 天哪，那你的胃真的跟了你也算惨了。 我那时候本来想起名叫 David 嘛， David， 后来就 啊 David， 嗯， 对，后来我也觉得这名不好听，还是就算了吧，就 嗯，还是叫 Nico 吧。 对 对，对，我觉得那个鱼，因为它有那种鳕鱼啊，包括像鲶鱼啊，还有像这个鲈鱼，它都是属于蒜瓣肉，还比较好吐刺儿。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鱼没有鱼味儿，我专挑那种刺儿多的吃。 哦， 鲫鱼啊，还有什么草鱼啊、带 鱼， 对，鲤鱼啊。 吃刺儿， 对，我就喜欢享受那个挑刺儿的感觉。 啊， 对，哎，那你们分别就最爱吃的菜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咱们都挺爱吃肉的。 啊，你们是肉食动物，这里面没有吃素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嗯，太好了， 没有吧？对， 我们能吃到一起去， 都喜欢吃肉。 对，我们都是肉食动物，一口是素，不吃的。 嗯，比如露露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 不喜欢， 嗯， 对，不喜欢甜，我不太爱吃甜食。 那你喜欢吃辣吗？酸甜苦辣咸？ 辣辣辣 辣。 对，苦也行，只要不甜就怎么都行。 哦， 嗯， 甜 老师， 甜老师， 田 老师呢？田老师喜欢吃甜吗？ 我是爱吃肉，但是每一餐都必须要点青菜。 对对对， 啊， 这个必须。 哎，你说这人真是啊， 特别一种贱的一种表现。 对，然后点完了不吃，我看着是吗？ 吃 也吃，嗯。对，荤素搭配嘛，圆圆是最喜欢吃。 我就是还是比较重口味的，只要是重口味的我都喜欢，就味儿重。 那你应该比较喜欢吃川菜啊， 都喜欢， 鲁菜啊，东北菜啊， 对，都喜欢，都行， 咸的什么的都行。 对，只要是量大， 嗯， 然后味儿重。 嗯，哇， 其实量大不代表我能吃，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特别少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就不好意思嘛。 对对 对， 我也是， 对， 我就总觉得好像怕不够吃。 对对， 所以我吃不了特别精致的那些菜。 我也吃不了，绝对吃不了。 现在不是有一种那个新派菜系，创意菜？我说什么叫创意菜？就是这么大盘子，这么一点。 那肯定不行，肯定不行，肯定不行。 真的就这么一点。然后我说，那它贵在哪里呢？贵在它的摆盘啊，它的盘子特别好看。然后呢，就是其他的配菜也做的特别有创意。 哎，你吃过？ 中间就是牛排。 你吃过鱼腥草吗？ 鱼腥草我吃过一次。 你可以吃吗？ 就是吃完就吐了。 露露 对，嚼了一口就吐了。 露露特别狠， 是吗？ 露露是觉得哎，都已经点了，别浪费了，直接就一碗大米饭就给干了。 我的天哪，露露，你当时，就是， 我们一起吃饭，基本上都是他们吃完就说露你都交给你了。那我就可就来了。 他们吃完了之后，露露你 不 吃点。 你好像说的是我们给你剩饭，其实不是， 对，就是我们一起吃。然后呢，哪个他们觉得好吃，我都能吃。 哦， 没有我不挑食。 对， 哦，是这个， 我不挑食。 鱼腥草你也不挑吗？ 不挑，不挑，不挑。 我的天哪， 我都奢侈了，那就 太佩服你了。 那奢侈了。 鱼腥草真的就是一般来说是忍不了的， 忍不了。 但是有人能拿鱼腥草泡水，甚至干嚼， 有这么夸张吗？ 有， 就我是真有点接受不了。 对它那个味儿，其实鱼腥草特别有营养，它是药用的。露露，你今天可以吃点鱼腥草，那治可好。 我就上次吃那一回之后，这不就一直没好了？现在 啊，是吗？那药劲儿可能是有点大， 对，药效太强 了，对，太强了哈。好吧，那么这个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又该到了唱的环节了。刚才主要是圆圆和田老师在唱哈。 嗯， 对，其实露露也是贡献了自己的歌。对，对。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这个让你们选吧，我就不说了。 下一首歌就我们的小情歌吧。 我们的小情歌，好，真是按顺序选的。 没错，在因为露露。 怎么了，露露？ 忙你呢，忙你呢，没事 啊。对对对，没事没事。 我的意思是因为该露露上场了，露露醒了一个鼻子。 对， 那我出声吗？醒了， 加油， 对不起， 加油。来，我们说着话啊。这是音效，这是音效。 对，这是掌声。 对，掌声。 谢谢大家。 我们的小情歌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自 Magic 妈妈。 小心说，有你是幸福的，就像你对我说，要给你完美的生活。我唱的你听着， 最爱的小情歌， 你说的我记得， 有个最美的烟火， 你偷偷看着我，正在那傻傻的笑着。微风轻轻的吹过，路旁转眼的花朵。牵起你的双手，放在我胸口，对你许下承诺。 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亲吻着我，让画面就此定格。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拥抱着我，然后大声对你说 You are beautiful。 Yeah， 说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经历，却绝口不提我每天多么的想你。如果每个人都试着说我爱你 ，Sorry baby， 我为你着迷，所以想你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拥有爱神的魔力，我一定会把爱神都建设向我们这里。我不能再等待，快让我飞起来。有每次分开总是想你想你， 风轻轻地吹过。路旁正艳的花朵，牵起你的双手放在我胸口，对你许下的诺。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亲吻着我，让画面就此定格。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拥抱着我，然后大声跟你说。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拥抱着我，让画面就此定格。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唱歌，唱歌了属于爱的小情歌，就好像在这一刻拥抱着我，然后大声跟你说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Hey,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You are beautiful. Ooh, ooh, ooh, ooh. 谢谢。 耶、yeah, ，我们的小情歌、啊，非常浪漫的一首歌。 唱的有点糙，嗓子不太。 没有没有，露露唱完之后马上啊、得咳两下啊、对，今天确实这个感冒。唱歌还是挺费气的哈，对，不过我觉得哎，就是这样的歌曲，就你们的歌，大家无论是表白啊，然后马上大年二十九也要到了嘛，然后我觉得哎，配这样的歌特别合适、 哎。我们有的朋友还真婚礼上唱过这首歌， 是吧？我就想问这个，其实婚礼用这首歌特别、当 BGM 是非常合适的， 是， 对， 对他们有就是是朋友，然后用你们 对我们的朋友，对，然后他就是新娘子在走向、款款走向他来的时候，他就唱歌，阳光下我们唱就这种啊， 真的， 一直在唱。 对，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就很温暖。 对， 一般来说婚礼可能都是，哎呀，这个新娘要走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庄严，一定要感人，一定要催人泪下，然后把旁边的这个宾客都哭得哇哇的。 没错，哎，提到这样，你在设想你未来的婚礼，你希望是感动的呢，还是欢乐的呢？ 其实我是觉得还是感动吧， 还是要感动吗？ 对，其实都有啦，就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我的婚礼是那种 party 的感觉、 啊 party 的感觉， 对，一定是那种就是造翻全场那种 party every day。 对对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婚礼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各位新人们也可以仅供参考啊。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在仪式的进程当中，你可以稍微庄重一点， 可以。 但是等到那个差不多仪式完成了， 没错， 该吃的都吃完了，老年人走了之后，剩下年轻人，大家就可以嗨起来嘛。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可以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嗨的话，也挺酷的哦。 哎，也 是 哈，是 不是 哈？对对 对， 对 吧？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看不同的选择。 没错， 我觉得这个创新的 感觉也不错，就 party。 没错。 对，但是你的另一半也要跟你一起能嗨起来， 啊、 这样。 那如果是真要结婚，他一定得听我的，要不然怎么会？ 哦，是吗？哎，这个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两个人在一起，那肯定要综合那个不同的意见嘛。 对。 那就是说到这儿呢，就可能想问一下你们三个，就是在感情当中，你们是属于强势的一方吗？ 是这样，我觉得我是直男癌。 真的，你承认自直接直账吧，几百。 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女孩不太喜欢我这种人。 对，就直男， 但是其实 大男子主义嘛，是吗？ 极其的，我是强烈的那种，真的特别烦，让女孩反感的那种。 那假如说真的，人家说的对，你也会不就要坚持？ 不，他说的对，我在坚持，那我属于无理取闹了。人家说的对，一定要听的嘛。 哦。 但是这个点，我觉得像露露跟田老师做的就特别好。 是吗？露露和田老师是属于 他们是特别尊重女孩的。 哦，那你们会一味的迁就吗？也不会一味的迁就吧？ 不能失去理智吧？ 对。 那假如他得多大魅力让你失去理智？ 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女孩做他们的女朋友还是比较幸福的那种。嗯， 哎呦我的天哪！中国好兄弟说的就是你，然后把对，我是直男啊，大家找他们。 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感觉应该田哥女朋友， 对， 女朋友最幸福， 没错。 为什么呢？田老师 比较成熟啊。 对啊，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脸上洋溢着都是那种 幸福的微笑， 没错。 然后其他都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没有了，开玩笑。那哎呀，还有这个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对，那我们最后一首歌要选一首什么呢？还剩三首我们的歌单当中，这个就要看你们的选择了。 这三首有什么来？ 有影帝、Magic Time 和 Trust Me。 我觉得影帝怎么样？ 那就影一下子吧， 影一下子吧。对，来演一下哈，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接下来的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 影 帝。 准备好你们的泡面。 来，准备好啊。 我都午夜唱过着暧昧下的浮夸，你模仿单纯模样，却在膨胀原始欲望。Say yeah, say yeah, oh, 寂寞发慌，把门关上，快把门关上，哈哈。地下室的铁窗，穿上名牌不可阻挡，一只手裹着大方，回家闻着泡面的香。Say yeah, say yeah, oh.富甲一方，新的偶像，新的偶像。Oh, yeah, 是榴莲，执着包装，还是优雅的？ Yeah, 随时光被生活当下画了几张。青春额度，一不小心挥霍金光，你演的还挺像。钟情鼓掌。你总是都很忙，每天忙着谈论梦想，发表完心灵鸡汤，继续来闯，继续梦想。Say yeah, say yeah, oh oh, 寂寞发慌，把门关上，要把门关上。Oh hey, 是榴莲，这座多装还是优雅的？随时光被生活当下画了几张，青春额度一不小心挥霍金光，你演的还挺像。钟情鼓掌。 衷心鼓掌。 哇哦，影帝，这首歌来自 Magic 妈妈，魔法妈妈。对，哇，真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了哈。对，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本来要带给大家，但是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带出了。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喜欢他们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如果要是新认识他们的呢，赶紧去搜一下他们的歌。 耶、yeah. ， 对耶， yeah, 那春节就要到了，在这儿跟大家提前拜个年，拜个早年吧，好不好？ 好，祝我们是 Magic 妈妈，魔法妈妈。